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好，好像好几天没有宣传咱们的微博了， 是、啊、 每天说也挺烦的。反正没大家还没去关注的，有兴趣的就去新浪微博搜索一下三 D 画新闻。现在咱们的粉丝多少来着？ 1500左右 啊，还行吧，开了10天 左右。对，距离樊素爆艳照的2000还差500。 谁说我要爆艳照？谁说爆艳照了？爆个别的也行， 艳丽的照片嘛，对吧？天生丽质。 好，这个好好了，闲话不说，总之你去看就知道，我们会发布一些节目的幕后花絮啊什么的。大家也可以在底下建议啊，你比如说你想看到什么花絮，我们有过提议说，要不然拍拍我们直播的那个场面，弄个什么秒拍啊，是吧？看每天穿着什么进办公室，这也 那 完 了，那咱俩形象都毁了。 好，这个好，不说废话了。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是令完成， 未完成。 嗯，所以说张老师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是吧？在公布令计划案子的时候，张立凡先生就说，这可能是新的一场博弈。哎，真的是，在7月20日令计划的案子公布之后不久，我们就看到又是财新网。他们又有了一些新的料，就是说现在呢他藏身在美国，那中国政府呢这边是非常希望能够把他给弄回中国来，但是呢不知道他会不会申请政治庇护。如果他要寻求政治庇护的话，那他在等待过程当中，我看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是大概要1到3年的时间，那他这段时间就可以说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但是现在从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上来说呢，就说他手上掌握了一些可以获得有趣信息的渠道，这个字眼非常的好玩。 对， 也是纽约时报采访的一位智库的专家，他用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可以有解读空间的这么一个术语。所以呢这也印证了张老师之前跟我们讲的，他手上可能握有很多的这个机密，但是不知道这些机密如果一旦是落入美方手中，他会对中国的政坛造成什么样的剧烈的影响，这个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总之呢，看到现在似乎以前是遮遮掩掩，关于他的这个最小的弟弟哈，到底在哪？从去年秋天就消失，他到底手上握有什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背景的人？现在慢慢的信息越来越多了， 反而浮出水面了。其实最早爆出这个《纽约时报》是爆了他们家的豪宅，然后顺便牵扯出来，这个人在 财新网再转载了这些豪宅的一些信息。 对，财新网是全文转载，就把它翻译了一下，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有趣信息的渠道，然后像这个自然我估计以往中国的媒体报道应该是不多见的，然后他今天把它给爆出来，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时给这个令计划定型的定这个他到底犯了什么错的时候，有一条就是说窃取了大量国家核心机密，但是只用了窃取两个字，没有用泄露两个字，所以大家就很玩味，是不是说如果说他弟弟也就是令完成在美国万一把什么东西交给了美方，就可以给他判上泄露两个字了，然后可能他的这个罪行马上就不一样了。然后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规定，他只是窃取，像之前周永康他那个泄密虽然说的是不是特别重大，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判了4年，如果说只是窃取的话最高刑只是7年，但是如果是泄露的话，如果说把这个重大的国家核心机密泄露给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直接可以判死刑。所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这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角力，就是到底要怎么处理令计划，然后要取决于他弟弟到底怎么处理自己手里的这些有趣的信息。所以大家也在猜想说令完成会不会用这个手里的这些信息为自己求一条生路，也为自己的家人求一条生路。 那我们知道呢，令完成是令计划最小的弟弟，今年应该是56岁，他早前呢是在新华社做记者，后来做了多年的记者，并且他 跟这个山西的官场，当然在新闻报道当中可能跟山西的本地的这个政坛有很多密切的来往，也可以说是积累了广泛的人脉。那又加上他的哥哥的升迁，所以呢导致他在北京，他的京城，甚至在整个中国，他可以非常轻松的纵横游摆于这些精英阶层之间。那因为积累了这些大量的人脉之后呢，于是在做完记者没几年之后就开始正式的经商，下海。然后利用各种金融的看上去很复杂的一些方式，攫取了大量的现金砸资本。后来 人家还是有这个经济头脑的，就不说 他是经济系毕业的，吉林大学经济系的。 对，后来不过也去了湖南大学这个工商管理系，跟这个令计划在一起 啊，是吧， 读了一个硕士。对，不过你看就是现在网友都在说一件事儿，人家那个 NBA 的明星买的时候是285万美金买的 那个 豪宅，然后他是250万美金就买下来了，而且之后虽然挂牌出售了几次都比250万高，你看人家说 不给晋商丢脸，因为都能从 NBA 明星里边去赚这么大的那个35差价。对啊，所以肯定是有经济头脑的。 但是后来他们那房子就一直在砍价要出售是吧，但一直就没卖出去。 对，人家后来也自己用上了嘛。 就看他们那纽约时报的报道也特别逗，他就采访了 邻居， 这个邻居也很好玩，叫马特森和他的老婆，然后就跟这对中国来的夫妇成了朋友，就是三次请他们去家里吃饭啊，去邻居家里吃饭。 第一次还拎了一瓶酒， 拎了一瓶白酒，还有 山西汾酒， 特别喜欢喝酒他们，还送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葡萄酒。就是美国人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中国俩朋友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你们在国内干过些什么，是什么人，他们就说他们对于卷入什么高层政治斗争啊，跟他俩哥哥怎么被逮捕啊，或者令谷他侄子怎么样那个车祸死亡的事儿，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暗示，就完全不知道。我的脑海当中呢，他毫无疑问就是个绅士。更好玩的是呢，这个记者哈，就把他的妻子，就另外 李平 是主持人，原来哦，我今天早一搜我才想起，哦，原来是那个主持人。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东方时空，就是主持什么百姓故事还是什么的，我不记得那个具体名字，就一看你那张脸就特别熟。原来他俩是一对。然后呢就把李平当主持人的这个照片给那邻居看嘛，邻居说我认不出来，一点都不像。 上妆卸妆其实差挺多的。 是吧，他那个习惯也特别好，他英语应该不太灵光，但是呢他又喜欢跟人交流嘛，所以呢就经常要跟人家或者发短信什么聊天的时候，他也懒得打字，他就直接用什么竖个大拇指啊，发个笑脸啊，或者直接发一个好笑的视频啊，就发一个人家。 潮的。 就感觉像不是很会说，但是我就比划，用说那个手指头在那比划。好，总之呢，这些都是《纽约时报》他们披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哈，看起来也我们觉得也非常有趣。但如果要回归严肃的讨论，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令完成的消息公布出来？ 对，起码从侧面求证了令完成现在就在美国，因为第二天其实美国官方就有这个默认他是在美国的，但是白宫对这件事情其实他官方的态度是不予置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白宫的知情人士出来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当然美国媒体惯用啊，政府的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就说令完成确实在美国，而且好像中国政府这边也有人员跟这个美方接触，希望能把令完成引渡回国，但是双方好像没有就这个事情达成任何一致的协议。 对，司法部就说我们多次表明对那些中国想要的逃犯，如果他们在美国被控洗钱或者其他的刑事犯罪，我们的部门将会积极大力的对他们提起诉讼，但是呢中方仅仅是提供一个名单是不够的，就是说你要提供更多的这个证据。所以我们在结合我们早前做过一期猎户行动是吧，当时是第一份名单有40个外逃人员， 反正没有令完成， 对，反正是没有他的，所以足见他的这个案子，他这个名字在国内有多么的敏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我们说有先见之明的张立凡先生帮我们分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令完成的案子会有这么多的消息浮出水面。 有一部分可能是心理战或者宣传战，那么一个就是要就是干脆打明牌，因为原来一直是打暗牌，原来你看连那个追逃的那100个人的百人榜的名单，上次就没有令完成， 对， 没有郭文贵，就没有这些人，没有他们最想要的人， 其实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想要的人是最说不出口的人。 嗯。 但是现在呢，被迫说出口来了。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形势，所谓叫做形格势制啊，就是这形势逼到这一步了，这张牌必须翻出来。就是原来只是暗中双方中美双方在那儿谈判，但是呢，现在就实际上美国也不否认林完成在美国， 嗯， 那么这个相关的消息也在披露，那么中方呢，可能就是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的话，也是将美国一军，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嫌疑人在你们那儿，你们不能包庇。但是呢，这个事情有能不能有结果呢？我觉得不太容易达到理想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呢，就是说有意的给这个未来九月份最高领导人的访美就制造了一些困难。就到底这个是体制内部的另一种势力所为，还是呢是作为一种正常的，就是跟美国打名牌来博弈，这个可能还要考察。但我觉得可能到真正到访美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不会放到桌面上来谈，因为这是一个很难谈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只能是私下交易。我觉得可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那就是你可以继续握有这个核弹，但是你不能引爆。引爆的话可能要伤到一大片人，而且甚至于是非常重要的人，甚至于包括这个令计划的直接上司等等等等啊，那起码都有干系吧。 认为是形势所逼，必须把原来是暗中较劲的，现在得拿到明面上来，让大家知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一个人，你们看着办吧。 其实中国和美国没有牵引渡协议嘛，所以在中国不能提供足够有效的证据证明林完成犯罪之前，其实美国是没有义务把林完成遣返回国的。 嗯， 而且之前按照美国遣返回中国的这些贪官的惯例，很多贪官他们都是因为签证的问题，美国是以签证你涉嫌欺诈然后骗取签证等等这样的罪行定罪，然后再把这些贪官遣返回国的，并不直接涉嫌到他在这些贪官在国内的这个贪污啊等等的相关的罪行。而且如果说真的要给林完成定罪的话，可能中国要提供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就很有可能已经涉及到林完成可能掌握的这些有趣的信息，所以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泄密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跟美国以司法的途径把这个事情解决。当然我看到就有美国的律师出来接受采访说，其实美国政府手上早就有林完成当时移民的时候是靠骗婚这个事情来赢得的这个签证，但是现在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跟林完成本人核实去调查这件事情，他们也找不到林完成，所以他不能以这个问题来给林完成定罪把他遣返回国。但是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些指控呢，在美国见到证据之前他肯定不会有任何的行动，而且林完成如果即使他的签证出了问题，他依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如果申请了政治避难的话，那也很难再把林完成引渡回国。和郭文贵还不一样，郭文贵虽然也在美国，但是他有香港的身份，美国和香港是签了引渡协议的，所以美国可以把郭文贵引渡回香港，大陆再从香港这边把郭文贵要回去，但是现在也是郭文贵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浮到水面上。 现在中美啊，他们两个国家之间呢是有这么一个渠道，就是叫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组。就现在中方呢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就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向奥巴马政府官员施压。可是呢这个林完成他的身份可能还是有一些特别，刚才春讲的是官员， 但问题是他不是官员， 对， 是吧， 他是商人， 他只是一个商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官员的亲戚，他按理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 嗯、 那如果说普通的公民他又不是官员，所以呢是不是在证据层面上要做的功夫可能比官员要更加的多， 对， 或者更加的复杂， 嗯， 因为他，你说你哥哥，因为你是高层官员，你的一举一动受到监控，但是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他受到的限制，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会少得多。那关于这个拎完成的故事哈，他是怎么样发家的？其实我们过去没有专门讨论过， 对。 那等会儿呢，我们秋秋回来之后呢，也可以再从现在媒体披露的消息啊，去拼凑出一个大概的印象。想和形象，三点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知道令家一共是兄弟姐妹五个人，除了大哥令方真、英年早逝呢，令政策和三妹令路线、四弟令计划一直吃公家饭， 对， 只有最小的这个弟弟令完成先后从事新闻工作之后呢，就下海从商，担任过天天在线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和中央电视台高尔夫网球频道副总监。尤其是呢，他在2008年成立这个私募股权基金汇金立方之后，令完成和很多有这种权力背景的同行一样，就玩起这种跨越法律边界的 IPO 的决裁游戏。可以说他就带领很多位山西商人在内的合伙人，把他们的这个财富版图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的延伸到了各大城市的各个多个行业。那仅仅是这家汇金立方投资企业成功上市之后，他的这个所得的财富啊，目前已经累计超过了12亿。 我看到就是他们其实主要做的这个方法是在恰当的时机对一些企业做出投资。当然这个恰当的时机往往都是跟政策相关的一些内部消息，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从令计划那儿得来的。当然这个现在也只是媒体这么爆出，我们不能证实。然后呢，在这些投资之后，仅仅是这些投资就给该公司带来了2亿2500万美金的收益。所以说你不能不说令完成他本身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经营的头脑，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赚取这么大的巨额收益。但是这个收益的正当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合法的，那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如果真的想要起诉令完成的话应该拿出来的证据。 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些权贵资本哈，确实相当的可怕。那说回他的早年，他呢是78级吉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在82年或者83年，我看财新的报道说他进入新华社的这个瞭望周刊，主要呢是在经济报道编辑室工作。那后来呢就有新华社老同事对财新记者说，令完成的性格跟他的几个哥哥啊不同，他呢性格非常的活泼，很善于交际，也擅长跟人打交道沟通，就是个做记者的好料。说在最初的同事的眼中呢，他就是一个开朗好动的记者小令啊。这个你看他参加我们这个新华社组织的一些文艺表演啊，或者是篮球乒乓球比赛啊，他都是非常积极的这个组织者。你看他后来在当记者的时候写的文章，有人说就是有迹可循，就他为他之后的这个从商也是进行了一定的铺垫。比如说他会非常擅长于去采访，或者很有意识的去擅长一些去采访一些山西的高官，像山西的省委书记，当时还有这个商业部的部长，然后还是多次的这个走访山西。 他一次在被重用之后呢，可以说呢，他相当于是进入了一段仕途，就是他在95年到97年的时候，作为新华社的扶贫工作队的队长，响应了87扶贫攻坚计划，在贵州的西丰县挂职县委副书记。 嗯， 那在挂职过程当中呢，看到当年的这个所谓的挂友哈，也是对他评价还挺高，就说呢，哎呀，这个令完成啊，不愧是京城来的，你看站得高，看得远，在西丰县的前后几年呢，也是着实做了几件很轰动的事儿，比如说他一到那儿就开始，搞这个调查、摸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且呢，这个还被专门配备了吉普车，他就穿带着这个带着他的这些同僚，开着这个吉普车，又是引信息、引资金、引技术、引人才。搞信息交流，搞人力资源的交流，就是看到这些早年的一些报道哈，对他的这种形象的刻画还是比较的正面。那从贵州返回北京之后，他就当上了新华社的团委副书记，办公厅的副主任，就开始当官了。 嗯， 那当着当着到了03年的时候，他就彻底离开了新华社，开始下海创业了，因为这时候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人脉和有这个权力靠山了。 对， 所以呢，我不用再拿体制内的死工资了，我面前我就可以踏入更加广阔的财富的舞台，但同时也要经受更多的诱惑。 对，其实他还在新华社的时候，他也当过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的总经理，是新华社下属的一个单位。那个时候他的经商的这些才能基本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他还是非常懂得运用手中的资源去跟各种利益方去谈判，就包括现在我们都说他手里这些有趣的信息嘛，然后他其实好像也是非常懂得利用这些资本和资源，他手里现握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他都是在为自己和为自己的家人求一条生路。 嗯， 我们也可以听听张老师他是怎么说的。 好， 在令计划刚被抛出的时候，我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到什么传说中的王岐山访美，后来又没下文这件事儿。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认为不大可能，就是中国把令完成或者是郭文贵这样的人引渡回来。 嗯， 因为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法律制度很难对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指出了，我说令完成有可能跟美国政府合作。所以这个中共的这个内部的权力斗争总是给第三方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像这个王立军出逃到美国领事馆，据说也带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肯定是这个也是让那个第三方得利了。那这一次呢，我估计这个他肯定这个从情报价值来讲，如果说令计划所这个窃取的这些个非法获得的这些个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被令完成带走的话，那肯定是一笔巨大的情报财富。 嗯，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抵挡不了这样的诱惑。 嗯， 所以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个好像中国驻外的一个前外交官说令计划是令计划，令完成是令完成，就是意思好像令完成不会有那么多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恰恰是有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就是如果它真的没价值，那你们干嘛这么费劲巴拉的一定要把它弄回来呢？就是这个中间肯定还是它是有料。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曾经谈到，我说这个时候抛出令计划可能就是预备着下一场的这个可能未来就是要在北戴河进行的这个博弈。现在来看可能北戴河的博弈没法进行，有可能就是说现在也有消息说不开会了。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都跟这件事儿有关，就是如果 这个并完成手里的东西真是核弹，那么他就可能在未来开会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个这个场合变成这个向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挑战的一个武器。所以呢现在来看目前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令完成其实手握的它可能是一个战略核武器， 嗯， 而不是战术核武器。 嗯，有 什么区别呢？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它主要在于威慑， 嗯， 就是我有强大的核武力，你不要动，你要动的话我们大家都完蛋，或者是你会比我还惨，这个就是战略核武器。 嗯 啊，当然冷战时代就是靠这个东西。至于战术核武器，那就是小规模的在某一个区域用一下，然后消灭一小批部队啊，那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从令完成这个带走的这个核武库的规模来看，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摧毁力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属于战略核武器。但是有一点，就战略核武器往往是不会真正打出来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打出来的话就是一片废墟，自己变成一堆废铁。那这个他的谈判，他的这个博弈的这些本钱就没了。所以我想他不会说一下子光机我把这东西全抛出来，不太可能的。他有可能暗示我有，或者甚至于少量的抛点料，作为战术上抛点料，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整体抛出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呢那个我也谈到，我说中央可能也是料定令完成不敢抛出来，因为你哥哥在我们手里，现在我们宣布他这个非法获取了大量的机密，但是我们没有指控他泄密啊。一旦你把这些东西抛出来，那就是定计划泄密，而你令完成也是难逃干系。而且这样的话，你们哥俩可能，反正起码你哥哥肯定是完蛋。 嗯， 那所以现在我觉得双方就是在进行一场博弈，一个就是我料定你不敢抛，一个呢就是我拿着你的这东西，我拿这东西，我看你怎么处理我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双方现在较量的一个焦点，一个真正的核心所在。但是呢，一旦说抛出来，这东西其实就没价值了啊。当然可能对这边的伤害会非常大，但是对令计划来讲也是毁灭性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同归于尽的东西，这个等于是，哎，身上绑着炸弹，然后坐在这大楼里了，就是，哎，这个你要是灭我，那边远程遥控，我身上这弹就把你的楼给炸了。 嗯， 所以现在是这个叫熟家杆打狼，其实两头都有担心的地方，但是呢也。两边都不敢轻举妄动，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哇，要是真像张老师说的，那真是够惊心动魄的。 对啊，是啊。 哎，我看《纽约时报》他们这个报道，他们就说他们这邻居嘛，叫马特森嘛，就跟令完成最后一次联系呢是在五月份。 对， 当时呢，因为他们家房子在加州那个豪宅，报警系统被激活了。就保安公司让那个马特森让那邻居跟令完成联系一下，说我要拿到令家房子大门的密码，就可能跟这个保安系统要处理有关。然后呢他说，其实我们在小区里面也没看到过有任何的异常的活动，只是呢几个月之前来了几个国土安全部的官员， 他们说他们也在联系厉曼城，就是现在好像谁都找不到他。 对， 但我觉得可能找得到，只是不让媒体知道而已，是吧？要防着大家，就是媒体有的时候会添乱啊，把一些原本是属于政府的这些美国政府的一些机密啊，他们从中获利拿到一些机密给提前抖露出来啊，瞎猜的，这都是。我们来再继续听张老师的分析吧。 嗯，其实这件事儿到现在这个地步，最大的有可能的受益者不是厉曼城，也不是令计划，反而是有可能是美国。 对，刚才张老师也讲过这个提法，那继续来听他怎么展开跟我们分析。 这个态势来讲，对这个第三方，对丽完成所去的那个国家可能是最为有利的。 嗯， 因为丽完成要想在那待下去，他可能就会跟这个国家的政府合作。那这种情况，而且即使拿到了，人家也不会吭气儿。这个秘密可能会长久保持，作为那个对方那个国家威胁这个中国政府的就核弹的这个引爆权就有可能转移。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得观察。但是现在来看，一个是北戴河会议，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或者按惯例要进行的北戴河会议，这个召开之前连续的开了五次中央高层的会，连续的抛出了几只大老虎，而且是不同寻常的方式抛出。你比如周本顺，他是一个现任的这个省委书记，一下子就被抛出。还有像这个郭伯雄，他虽然在四月份才接受审查，但是一直没有公布过，这次呢一公布就是直接开除出党，就连那个中间那个程序都给免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来看，肯定是高层发生了非常这个非常不好控制的情况，所以才会出这样的杀手锏，打这样的快拳。所以这个肯定是中间有状况了。那么现在如果说北戴河会议不开了，肯定是开会有开会的不利的地方。你看毛泽东在历史上就是他想开会就开会，他不想开会你想开也开不成啊。这个呢是这个是毛的谋略。当年这个什么七届就七大八大都是到九大他都是这个推迟。这个你像这个八大要换届，结果他就不换届，一定要打倒了刘少奇再换届才开九大。所以呢这个开会的时候是有风险的，就是开会有可能出现形势的逆转，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真的是不开会比开会好。而且你看不开会什么决定都做出来了，但是开会有可能就做不出决定，或者就受阻，就干脆不讨论，我就这么着了，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哎，这个确实哈，我们应该是在昨天傍晚吧，还是前天傍晚，就看到各种媒体推送说别等了，今年不开会了， 对，是 吧？很多媒体在等说，哎，今年北戴河会宣布什么？之前各种风声说讨论经济啊，甚至股灾啊，什么谁来负责任啊？但是只是说刘云山同志去北戴河看望专家学者。是吧？但是呢，没有大领导来开会啊。这个， 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有国外的报道，就说，有一位长者他在北戴河度假呢，然后在海边游泳呢。对，当然好像后来就是啊，习大大也就不去了。 好，这个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哈，再换别的角度再来聊聊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三句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最近呢还有一个可能不太显眼的消息，但是呢也让人遐想万分，就是说令家还有一个姐夫是吧， 对， 在七月底澎湃新闻有这么一个发现，就说之前二十多天去向成谜的姐夫叫王健康，现在他已经重新回到运城副市长的工作岗位。之前呢是在七月十号的时候被山西有关部门带走，不清楚带走是为什么。七月三十一号，《运城日报》有一篇报道就显示呢，二十九号市政府党组呢开了一个三言三实的专题教育学研讨会。那出席会议并且发言的领导当中呢，居然有了副市长王健康的名字。哎，这就意味着之前去向成谜的王健康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安全没事了。 对，除了令家的王健康，还有郭家的郭伯权。他也又回到了这个陕西的民政厅的工作岗位上，也没事儿。然后就说郭伯雄是郭伯雄，我是我，然后我们没什么关系。 哎，怪不得刚才张老师也说哈，你看说不定另计划是另计划，另完成是另完成。 对， 当然了，这个一切都是要中间的调查先搜集证据为先，所以呢现在结果是什么大家都不好说。那但是就会有之前我们可能习惯的一种思维，就是说哎，你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是一个大叔有问题，你身边的吱吱呀呀估计都没法干净， 对 是吧， 比如说周斌啊。 但是现在好像哎，这个结论恐怕要想想是不是太草率了。那我们再听张立凡先生的分析哈，就是家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可能是安全的，比如说之前薄熙来的儿子是薄瓜瓜也一直没事，这个虽然外界一直传但也一直从来没有过问题。好，那这中间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玄机可以解读？ 这个恐怕就有一个这个谈判和博弈的这个内情在里面，但是这个内情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 嗯， 那么这个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毕竟身在国外的人和这个已经被国内这个入监的人，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就是能拿到的牌肯定这边都会抓住，那你这个林计划的这个什么这个王健康，他反正他也现在也跑不出去，他还是捏在这边手心里。只不过呢有可能就是现在也有人猜测啊，我看就是说是不是令完成和中方这个和官方已经初步达成了一种妥协。 嗯、 也有人这样猜想。所以呢这个至少就是令家人除了当然令计划已经拿下的这个肯定是要办，那办呢当然最后轻重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办到这个办到周永康什么这个这种程度吧，除非他要爆料的话，那这个就有可能加重。但是呢可能对另家的其他人是不是就不再继续追，这个就还要看一看。就是一个是要么就是初步达成了妥协，要么就是还在这个磨合和博弈之中啊，所以呢双方都不轻举妄动，都力图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那像郭伯权这个事儿，他一直在说自己和郭伯雄是分开的，郭伯雄是郭伯雄，自己是自己。然后我们看到他其实最后也是安心的在这个任上坐着，反正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的。那这种情况是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他跟郭伯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反正就是以他这么一个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平庸的人，他能够被提拔步步高升到他现在的位置，那肯定是有郭伯雄的关系在内，这肯定是他的影响力在内。那地方也会主动去献媚，对吧？据说好像郭伯雄每次回乡，什么就是扫个墓就走，好像不跟这个地方上人打什么交道。那么但是你不能排除地方上主动讨好，给他的这个兄弟送官送位。但是问题是，就是郭伯权到底有没有以权谋私的把柄被拿住？那你看这个谁，这个周本顺，大家本来 认为他会被拿下。那这周永康那么多秘书都拿下了，为什么他不拿下？ 嗯， 哎，他不拿下，但是到突然，他也被拿下了。所以现在你很难预料，就是说王健康，因为王健康的传闻已经传了好几次。 嗯， 就一会儿说他有事儿，一会儿说他没事儿，一会儿说他不见了，一会儿说他露面。那所以郭伯权的情况，我觉得现在也不是一个结局。 嗯。 最终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作为每个这个面临风险的人本身，他们都是争取露面，争取表态，越到快要落水的时候，你看越是表忠心的或者表明自己没事的，这种露面或者发文章都会出现。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自保的措施，所以你也很难说他最后会怎么样。 好，当然了，这是非常有张立凡先生特色的一种解读方式哈。对于普通的公众而言，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是吧？ 对， 你得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是最后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带走，最后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又重新出现，就而不是说坊间有非常多的捕风捉影的，似乎都是充斥阴谋论的这样一些猜测。 对，就怕这些证据是没有办法公布出来的。 好吧，那但是你说这些证据啊，咱们可能也看不见，但是呢，有一些的明眼的信息我们是能够很正大光明的拿出来分析，可以从中呢是分析出一套思维和逻辑，比如说一些用人的这么一个策略。 嗯， 最近呢就是内地的几大城市的文宣系统的高官有密集的这个调整。 对， 你像西藏自治区的宣传部长董云虎，他最近就调到上海的市委宣传部当部长，新华社的副社长盛海雄就去到广东的省委宣传部当部长。 对， 我们之前经过南方周末一役，大家都认识了妥镇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他呢最近呢是调到中宣部当副部长，是吧？原来的这个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徐林也是去到了北京，他担的什么，对，网信办的副主任，就跟卢伟先生是同事了。所以呢这些个人士哈，也说明说你看他们的背景可以说都是懂业务有经验，要不然做记者出身，要不然学哲学出身，什么资深的人权问题专家，这说的是董云虎。那是不是说明这些用人的标准和这个习惯上面也是有了一些的调整？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听张老师的分析哈，先休息回来。好，看到现在宣传口的人事变动哈，外界有非常多的分析，也希望从中呢能够琢磨出一些最新的用人的这个思路。那有人就说呢，这应该是体现中央推进中央与地方交流任职，注重干部基层历练的这样一个用人思路，而且呢是你得有专业的背景，是吧？ 对， 你要进入这个宣传口，你首先自己可能得干过记者，你有一些宣传自身的这个实践的经验，那会不会存在过度解读？但是是吧，问题是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的分析。 我觉得吧，现在好像有点过度解读。就是我看了一下董云虎的这个简历啊，他的基本上都是在宣传口转，他所有的官位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循环状态。然后呢，他的上海的前任现在是上调到这个网信办了。 嗯。 然后那个他在西藏的前任是一个藏族的这个女部长。 嗯。 是现在这个调到这个国新办。那么基本上就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在宣传口的这些官位上流转。 嗯。 他们好像是一个相对，就是因为他这个层级的官员可能 他们的这个调动啊，基本上可能宣传科本身能够拿一半的主意，一半以上的主意。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属于他们这个本系统内的一种调动。那是不是就是说，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哎，说打了这么多老虎，金金户一个老虎也没，好像大老虎也没打呀。 嗯。 那么会不会说这个宣传部长去了就是一个打老虎的象征呢？那我觉得好像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宣传口这个跟宣传口在正。在这个党政系列里，它不是一个最有权势的这么一个部门， 嗯， 所以他的官员可能对于政局，他只是一个喉舌，他对政局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除非你到了中宣部这样的部门，那可能还有些用，但是在地方宣传部，我觉得可能这个目前还谈不上。 嗯， 当然，董永虎的这个，我注意到他也还是一个算是在宣传这个官员里头算是比较有学问的，就是他对人权有比较多的研究。 嗯， 因为我还真的注意到，就是90年代我就买过他主编的这个叫《世界什么人权约法总览》这个书。 嗯。 就是他一直是好像在人权问题上他是官方的一个喉舌，后来呢又用他在西藏问题上作为这个官方的一个喉舌，他也十分强调这个西藏的这个意识形态啊，这个他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安全等等，所以呢他肯定是一个从宣传口来讲，他是一个用在这个关键部位，就是像人权和西藏问题这样最关键部位的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员。 嗯， 就我们现在只能做这样的判断，就是他是一个好喉舌。 嗯嗯、 啊。但是呢他对政局能不能起什么上海，特别是上海的政局能不能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不好说。 嗯， 就现在我觉得可能宣传口他有一些个官员的调动。这个是我不认为是一种异动，我觉得还是属于他们的这个系统之内的这个人员的流动或者官员的流动。 嗯， 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味。当然这个意识形态官员他们是怎么一个脑子我们基本上也都清楚。 嗯 啊，所以呢那个我不认为可能他们能够起什么特殊，在就是在政治格局中起什么特殊的作用。 嗯， 我觉得可能还到不了这样的程度。 好，尽管说政局可能到不了什么巨大的这些影响作用哈，但是对于一般的咱们做媒体来说可能还是非常关心。别说不说别的，就是妥镇部长当了中宣部副部长之后，我看到我的朋友圈里哀嚎声一片，大家深刻的记得南方周末这个新年献词事件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一切似乎只能接受，被动接受的这么一个命运，但是过程到底会具体产生什么影响还要之后见分晓。 对，是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 d 话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想了解更多，欢迎你去新浪微博搜索三 d 话新闻，关注我们的动态，会有很多的幕后花絮报告给你听。好了，拜拜 拜拜。